在乌瓦西行星发生的事变，当然立刻就传到身在海尼塞行星的奥斯卡·罗塔尔的耳里。他接到消息，顿时失神错愕，但是只有瞬间，并没有被旁人看出来。 总之，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皇帝他们，保护皇帝的安全。还有，格利鲁帕尔兹上将立即赶赴乌瓦西，以恢复当地的治安，并且查明事实真相。 罗塔尔并没有下达其他命令。如果他能确保皇帝的安全，那么他还能够辩解说明。要是让皇帝回到费沙的话，罗塔尔只怕会成为叛逆的罪犯，被皇帝下令处决。暂且不论皇帝会不会处决他，但是要因为自己从未做过的事被人当作罪犯看待，以罗塔尔的矜持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更何况在他跟皇帝之间，一定有什么奸人在作梗。接着又一个消息传到罗塔尔的耳里， 鲁兹死了。 这个消息对罗塔尔来说等于是断绝了后路的意思，至少罗塔尔是这么认为的。 总督大人，您是怎么了？ 就如你所听到的，贝鲁克，看样子我即将要成为罗格兰王朝的第一个叛逆者了。 但是总督大人，上一次的事的确是有一些丑闻所致，但这一次您根本就不知情，应该把这件事情禀个皇帝才是。 没有用的， 大人。 再说我根本就是无辜的，为什么要拼命而且那么卑屈的去跟别人解释不可呢？岂有此理！难道我在陛下的麾下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今天这种不公平的下场吗？ 大人， 不，向皇帝低头下跪是没有关系，身为臣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我自己要当个叛逆者就算了，可是如果被陷害成一个叛逆者，这种事情我可不干。对了，贝鲁克，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您的意思是？ 如果你打算对皇帝竭尽忠诚的话，就在这里把我给杀了吧。要不然，我恐怕会变成皇帝的一个灾祸。啊，不，我现在已经是皇帝的灾祸。 属下应该走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不带武器，随着大人一同去觐见皇帝，向皇帝禀告。这项阴谋根本跟大人没有关系。 贝鲁克，皇帝曾经一度怀疑过我背叛的嫌疑，第二次就太多了，不只是我，我相信皇帝也这么认为。 既然嫌疑并非事实，不管两次还是三次，都应该向皇帝澄清误会才是，这种事情应该要不辞辛劳去解释。 贝鲁克，要我单枪匹马去觐见皇帝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路上或者在我抵达之前，你敢保证我不会被军务大臣或者内务次官给暗杀掉吗？ 啊， 我的名字被记在军务大臣的整肃黑名单当中，被后世联名耻笑的这种死法我绝对受不了。既然这样，不如干脆。总之，如果我真的遭人不当诬陷的话，那么那个一定是废杀的内务次官，那个伪装成人类的害虫所阴谋陷害我的。 可是 就算事实不是如此也没有关系，我既然想要这么想就让我这么想吧。如果是杨威利那种用兵艺术家那也就算了，可是被这种人渣戴上手铐叫我从此度过我的余生，未免也太悲哀了。多留您现在在什么地方？ 哦，您找那个人有什么事情吗，大人？ 那个小子也有他的用处，虽然不是什么好的用处，正因为是讨厌的事，先把他解决掉再说，叫那个家伙过来。 可是必须透过明事长官传话才行，这该怎么办呢？ 不用了，没这个必要。艾尔斯海马，我事后会跟他说。如果是杨威利的话，他大概就能在和平的时代用和平的方法过活了吧。他却未能如愿以偿就过世了，只剩下一些对和平感到无所可为、无法忍耐的这种日子的人活着。造物者真是不公平啊。从充满恶意这一点来看的话， 你这个人，你是为了让我们夫妻不幸而出生的。 是，说不定我也能够拥有家庭，过着和平安乐、温馨甜蜜的日子。罗塔尔家在我这一代就已经结束了，很幸运的，我没有任何兄弟姐妹，也没有留下令后世困扰的子孙。然而米达夫妇两人一直希望能有个小孩，可是一直没有生出小孩来，我就说了那种伤人的话。这束花送给你的夫人。那个时候，米达什么也没说，但是他却明白我的心意，这一次也一样。但是，现在情况不同。我根本不希望有孩子，可是却生了一个孩子，不是吗？叛逆也不是我希望做的事，却发生在我身上。 这个人，你是为了让我们夫妻不幸而出生的。这种人，你根本就不应该出生。 少年时代之所以会让人觉得幸福，那是因为他们还可以不用知道自己的真面目。 这是喝醉酒的状况呢，还是酒醒后的状况呢？到底是哪一种？ 谁知道啊？不管是哪一种，能够在沉醉中死去是最幸福的了。所谓沉醉这种情况，可能是爱上了某个人，或者是对某个人尽忠效死，或者也包含了这一项吧。我憎恨贵族社会，也希望贵族社会干脆灭亡算了。但是我并没有想过要亲手毁掉这个贵族社会，不应该说是不敢这么想。 那个人，那个比我小了9岁之多的人，当我知道他志在推翻篡夺黄金树王朝的时候，我受到的打击的确非同小可。伟人跟凡庸之辈的分别，大概就在于他们志向的大小啊。于是我把一切赌在这个人身上。吾皇陛下，你答，我多希望能够再次跟你对饮，可是我已经亲手将这个资格给毁掉了。我的挚友，我最挚爱的知己啊，我相信你为了我一定会不惜舍命为我辩护到底，但是有一份恶意高出了你的善意，在我跟皇帝之间作祟着。为了我本身的矜持，我非奋战不可。 如果你有打倒我的自信跟觉悟的话，随时都可以过来挑战，没有关系。 你在开玩笑吗？既然要战，我会倾全力而出。为了得到胜利，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要不然的话，这对于皇帝来说，我们也太过失礼了吧。 罗塔尔元帅叛逆的消息使得银河帝国军许多赫赫有名的大将震惊不已，却也有些人并不感到惊讶，认为这种野心符合罗塔尔的地位跟才干。罗塔尔的确也给人这种印象，当然也有人打死也不相信，或者应该说无法相信，也不愿意相信。 这种无稽之谈就像今年的霜一样，我以为在早春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事情不是这样子吗？难道你们也是看夏天下雪会高兴的人吗？ 上一次的确是不实的传言，没有错，但这一次是事实。就算罗塔尔元帅跟这一次的事件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对于保护皇帝安全的这个重责大任，他有尽到责任吗？ 米达压抑住私人的感情，全力投入身为宇宙舰队司令官应该负责的职责。不管怎么样，目前最急迫的是保护皇帝莱因哈特的安全。 不可能，告诉我这不是真的。罗塔尔， 总督大人，你心情好像不太好啊，突然找我来有什么吩咐吗？ 有点事情我要请你帮忙，我希望你能够帮得上忙。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对了，以前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要问问你，我记得你是这么主张的，你这一路走来 之所以一直做出各种遭人非议的行为，是为了促进民主共和政治的健全发展，主要的目的是在于给后世敲醒一面响钟，是不是？ 真不愧是罗塔尔元帅，竟然能够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本意，真是感激不尽。 什么？ 开玩笑呢，我可没有兴趣装成一副训教者的样子，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很遗憾的，只是为我个人的福祉罢了。 这个家伙腐蚀了民主共和制，连骨头都给他啃下去了，如今同样的也打算贪婪的吞噬专制政治吗？ 把这只阴沟里的老鼠关在适当的地方，它只不过是一只会说人话的老鼠罢了，它如果啰里啰嗦的话，你们都不要理它，拿来当做道具还有点用处，在那之前不要把它饿死，也不要忘了喂它点饲料吃。 马上派个使者去伊谢伦要塞，传达以下的内容：当帝国军通过伊谢伦走廊的时候，如果他们肯阻止的话，我就把旧同盟领土全域的支配权送给他们。 哦， 你不用惊讶，我想要的是帝国的支配权，旧同盟领域就送给那些共和主义者的残党。 大人， 不管怎么样，总不能自己招来军事上不利的状况吧，先采取对策是不会错的，如果他们希望的话，我还可以把出卖民主政治的叛徒优布多留尼的首级或身体附赠给他们也没有关系。 奥斯卡罗塔尔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的异才，不论身为大军的指挥官，还是身为广大领土的总督，甚至身为一个宰相，他的才干都没有不足之处。但在这个时代，唯一只有一个地位是不适合罗塔尔的，那就是刚刚发迹不久的新帝国皇帝的地位。仔细的想想，如果是当第三代的皇帝的话，大概没有人能有罗塔尔这般卓越的才干跟气局吧。如果他继承了上一个政权，一定能发挥优点，改正缺点，肃正纲纪，再生国家的组织功能，镇压武力叛乱，守护地权跟人民，以他强大的指导力维持一个无可动摇的集权统一政体吧。比起黄金树王朝的绝大部分皇帝，他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是在他的帝国里，首都可能依然是在奥丁吧，但是跟他同时代一个无以类比的天才，一个年轻人却将宇宙的中枢移转到费沙，这么想的话，罗塔尔是一个生在创业时代的首饰的人呢、啊、跟一个创业人莱因哈特生在同一个时代，这对奥斯卡罗塔尔来说是何等不幸的事情，或者说是 尤里安米兹只敢写到这个地方为止，因为这个时候所得到的消息只到了罗塔尔的谋反跟皇帝莱因哈特行踪不明的阶段。在他本身，说不定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出了什么以理论无法表达的真实。事件发生之后，行踪不明的莱因哈特一行人只顾着一路火速地赶回费沙，在敌我区别难分的情况之下，封锁一切通讯，展开了一趟躲避之行。途中经由无意的通讯得知鲁兹之死的莱因哈特一时陷入沉默。追封鲁兹为帝国元帅，他可能会很不高兴，不过这是对他未能履行对朕的承诺的一种处罚。另一方面，奉罗塔尔之命负责收拾事件和调查真相的格利鲁帕尔兹，在十月中旬镇压住乌瓦西，成功地恢复治安。 不过，这是用相当武断的处理手段，不肯遵从立即放弃武器归附原队的将兵之中，因为战斗或被当场枪毙死亡的多达2000名以上。之后，格里鲁帕尔兹在说明皇帝陷入危机这个事件的全部经过时，没有办法这么容易归结出一个结论。由于基地司令官围困了中将行踪不明，也找不到他的尸体，更无法取得跟这个消息有关的明确证言。然而，最近他有麻药中毒的症状出现一事，从军医的病历表上获得了确认。一个能力跟资历兼备、被委重任的高级将官，为什么会沦落成一个麻药毒瘾者？这个搜查的线索也中断了。而士兵方面的证言却也极为混乱。 鲁兹跟妙拉两位指挥官被地球教团的人洗脑，所以企图想要加害皇帝。我们接获上司的命令，奉命要救出陛下，所以才会出动的。我说的是真的。 然而，在死者之中，发现持有地球教教典和徽章的人竟然多达10人以上，看来这很有可能是地球教的阴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格里鲁帕尔兹在这个时候并不想公布这件事情。事件发生之后，行踪不明的皇帝一行人后来被出动的华伦舰队发现并加以保护，这是10月29号的事情。鲁兹的死加上3个礼拜的躲避之行，严重地刺伤了皇帝莱因哈特的矜持。在乌瓦西的时候，莱因哈特很想否定这个事件的主谋者就是罗塔尔的这种心态，至今这种宽容也消失殆尽。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就如尤里安米兹所感叹的一般，历史以惊人加速的速度朝着悲剧的坡路急剧向下滑去。 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な 皇帝莱因哈特竟然下令米达前往讨伐罗塔尔，被迫陷入痛苦抉择中的米达直接找上一切祸乱的原始肇事者狼谷。另一方面，希达发觉他的身体有了异样。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叛逆是英雄的特权。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